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睇《感应篇》第115节。又以造火烧香，为柴作食，夜起裸露，八节行刑。这些都是说明对天地鬼神的失敬。现在在我们这个时代，可能在比较落后的地区还会用灶，但是用灶火烧香可能已经很少见了。在以前先有这种情形，但是亦不会太多。为柴作食就是不干净的燃料，从前燃料用柴，柴亦要干净，无论做什么都要存一个敬字，所谓传承传敬。它真正的原因都是帮助我们明心见性，这个才是主要的原因。圣德第一条就是恭敬诚敬，普贤菩萨十愿第一愿就是礼敬诸佛，这些全都在礼敬诸佛的范围之内。因为诸佛不单只是过去现在佛，未来佛是指一切有情众生，无情众生亦包括在里面，所以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都要平等地礼敬，真情地礼敬，清净地礼敬，圣德才能透得出来。对一部分敬，一部分不敬，圣德不会开显。所以如果各位想正德发生大事，你一定要学。不想出三界，不想出十法界，诚敬心不会达到这种程度。如果真想脱离十法界，正德一真法界，那是绝对要学的。一定要好认真努力喺度学。注解里面讲得好详细，多数都是从前的事。而家科技进步，我哋用火，而家用火柴的机会都比较少啦。火柴就相当干净啦。注里面引用《诸经杂要》里面一段话，那段话我读一读，好好。夫因事误理，这句是讲一般修学的过程。点解修行要着重在事上？事上帮助你开悟，帮助你明心见性，所以一定要借相而道真。用意在这里，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，它不是迷信。所以它底下讲，瞻仰圣容， 就是讲佛菩萨形象，我哋供奉佛菩萨形象，容易喺边度？有人嚟问，你要答复得出嚟。供养佛菩萨形象，乃花香以供奉。香花代表我哋自己一点敬意。香同花都要洁净，唔可以污糟，一定要处理得好干净。佛家讲好庄严，表示我哋嘅恭敬心。跟住又讲佛言如来灭后，世尊同我哋讲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，若复有人以一花一香，一花一香是少量少，用一朵花用一支香是讲最少的用作供养，以一谷水除去不净，举足一步危诸佛前，一清南无佛，世人若堕三恶道者，无有是处。呢段是讲礼敬的功德，它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，我们绝对不可以疏忽，除去不净。你看这种做法，借着形象来做法，是除自己不清净的心，心净则佛土净，又肯念佛，一清南无佛就是皈依三宝了。南无是皈依的意思，当然不会堕三恶道，就算造作三恶道的业因，他无缘，现前他的缘殊胜，心缘三宝，他不缘三恶道。三恶道的业因，各位记住，是贪嗔痴慢。所以我们自己在平时生活之中，要养成一个好习惯，整齐洁净，清洁清净，要养成这种习惯，这种习惯养成了，那步就绝对不堕三恶道。各位知道恶道污秽，我们一般人讲肮脏凌乱，魔鬼地狱我们见不到，你看畜生，畜生住的环境凌乱，我们的行为如果跟畜生差不多，那就堕畜生道了，再过分那就饿鬼道、地狱道，这一点不知不得的，唔谨慎唔得嘅。香供佛嘅香，各位要记住，一定要好香。我哋以前喺台湾，我哋知道有好多 造香的，买卖香的那些铺头有很多用很污糟的东西做的，那种香烧出来的香气，现代人讲不卫生，我们吸了对人人体都有伤害，怎可以拿来供佛？为什么一般人要买那种香？那些香便宜，如果寺庙里头亦买那种香给信徒供佛菩萨，那罪过很大了。我哋从前喺寺庙度睇到出家人买平香，知道佢里头成分唔好，贪平，买好香一斤要几千蚊，甚至而家台湾有几万蚊一斤嘅。咁係用檀香、用楠木，呢啲係好質地，所以香唔使點好多，一支就夠啦。所以我哋必須要懂得選擇，為柴作食，而家都市裏面已經冇啦。必须要知道烟火是向上升的，你那些燃料不干净，不单止对鬼神不恭敬，对人亦不恭敬，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。我们点香是表我们的恭敬心，如果用质地非常低劣的香，反而成了我们大不敬，不如不点香。这个道理要懂啊，特别是住在现在的都市，住在公寓里面，现在的屋越来越细，人口越来越密集，我们点香隔离不喜欢闻，他就会来干涉，尤其是现在起屋，为了空调关系，屋起得越来越低，好似我哋呢间屋起得好矮，高啲企喺度伸手就摸到天花板啦。我哋住呢种环境就可以唔点香。我哋有个真正嘅恭敬心就得啦。要注意咩呢？维持大家的健康，不要令人反感，这条很重要。世出世间法，理想成就一定要得大众的欢喜心，大众对你尊敬，你事就容易成就，你所作所为令大众心里起反感厌恶，你就得不到任何人援助。无论做什么事都很难有成就，这个道理古今中外一样，没有例外的。所以古德常讲，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 小注里面有几句话，我读俾大家听下。正人君子，明则为人，忧则为神。为系乜嘢？怕人指责，我哋做错事，人哋指责我哋。而家讲言论，所以佢唔敢做错事，做错事怕人哋指责佢。呢种系明嘅，暗中冇人见到，鬼神指责佢。人能相信呢啲道理，相信呢啲事实，无论喺明处喺暗处，绝对唔敢起个恶念，绝对唔敢为非作歹。而家有唔少年轻人话呢种系迷信，话系以前啲人用嗰啲嘢嚟约束人，叫人唔敢为非作歹。佢系一种手段，唔系事实。话佢系迷信。中国人、外国人迷信咗几千年、几万年，而家呢个时代嘅人自以为聪明，佢唔迷信啦。一种学说，一种修学方法，能传千百年。假如佢冇真实嘅理论同事实嚟支持，早就俾人淘汰啦。佢能延续咁长历史，几千年之中就冇聪明人啦。你比佢哋聪明。咁讲我好难相信。经过历史验证，天地鬼神呢种事情，虽然现代人都话佢系迷信，但系我哋喺报章杂志度资讯上时时有传闻。最近我哋从吴恒师送嚟嘅一个信息，从美国报纸上传嚟嘅，一个一岁嘅女仔能讲古老嘅印第安土话，咁又点解释呢？未学过，唔单止未学过。佢先一岁，而家讲话仲讲唔清楚，点可能讲一口古老嘅印第安语言？嗰种语言而家已经好少人懂啦。报纸上登嘅，我哋睇到全美国能懂嗰种语言嘅，只有十几个。佢前生系美国。土著转世过嚟嘅，足以证明人有前生有后世，说明 轮回是事实。好多好多科学家而家喺度探讨，希望能将呢种事情证实。呢几年之中，佢哋努力喺度做，亦有啲成效。喺美国书局呢一类书好多，时时可以睇到，真有嘅。所以喺明处暗处，唔单止唔善嘅事唔做得，唔善嘅念头都唔可以起。我哋起心动念，自己以为人哋唔知道，天地鬼神知道。呢啲道理老实讲亦唔难懂。起心动念都有形相。你心里想咩事，你想佢就有相。嗰个相凡夫睇唔到，鬼神睇得到。真正有修行嘅人，在定中睇得到，功夫高嘅得清净心，所谓行住坐卧都在定中，嗰啲人你呃唔到佢，你起心动念现嘅相，佢通通睇到，通通明白。亦即是说，高维次空间的人能看到低维次的，看得很清楚。起心动念，一切行为哪能呃人的？那部老实说，不是天地鬼神主宰的。佛经里头冇呢种讲法，果报系你感召嘅，善因一定得善果，恶因绝对有恶报。最后讲咗一句夜起裸露，大概喺而家亦好少啦。你睇现代人夜晚瞓觉，亦都着住好讲究嘅睡衣。都系唔敬。对咩？对鬼神唔敬。夜晚虽然冇人睇到，要知道鬼神同我哋系杂居。确实住喺一齐。八节行刑，八节注解上有立春春分，立夏夏至，立秋秋分，立冬冬至，呢八个节日。呢八个节日，道教里面所讲的都有诸天天神嚟人间巡察，嚟巡视，所以喺嗰几日里面，一定要以慈悲心对待一切众生，就算死囚，亦唔应该喺呢个时候行刑，可以将行刑嘅时间延后。这种是慈悲心。 换句话讲，天地鬼神降临巡视的时候，我们在他面前行刑，咁系非常唔礼貌嘅一件事。就譬如话，我哋有贵宾、贵客嚟我哋呢个地方，我哋喺佢嚟嘅时候，喺佢面前惩罚一啲人，你话咁几难睇呢？嗰种唔系好事。绝对然后等佢睇到我哋社会现象一片祥和，大家都欢喜，我哋要以呢种好嘅景象，亦系供养天地鬼神，唔应该喺嗰个时候处理死刑犯。当然更加不可以在那个时候造作一切恶业，这一段我们就讲到这里。